手的一刹，或者很不好过，苦痛到我要生要死。曾话过要去怀着怨气，这一世也要决心憎你。但我知花必须要谢，春天必须变夏天，我也有天心死。披风雪亦要继续前行，毛毛细雨漫长更生。一概清洗心中的怨恨，人事会转，季节会变更，承受过冷雨，折磨过你枯枝，春季后亦可再生。也许不应该憎恨人，好应该感动人，失恋都这样勇敢。几时成年人无谓在那谣言污蔑你时候，便罪加一等。 时间忘掉